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45章月休。 袁子峰追李琴书的事情是瞒着所有人的，包括谢了东。他心里就是过不去那坎儿，一边觉得李琴书挺可爱的，当朋友处处好像也挺有意思的，但是另一边又觉得李琴书是个男人呐，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对他是真感兴趣呢，还是对力与紧的这个较劲儿心理作祟了，或者是二者兼有吧。所以袁子峰干脆谁也没说，追就是了。他袁大少爷长这么大头一次主动追人，真是把别人曾经追自己的法子全用在了李琴书的身上，直白热烈不遗余力，搞得对方尽可能地躲着他。李琴书一个不怎么加班的人开始频繁地加班，袁子峰呢干脆买了外卖去公司找他。去的时候还没到下班的时间，袁子峰从公司外探了探头，发现对方真的在忙。毕竟是主编，他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，半透明式的落地窗刚好能够看到他微皱的眉头和好看的双眼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往后轻轻一靠，抬起手想要疏解一下自己双眼的疲惫，不想正对上袁子峰的眼睛。他一怔，用口型喊了一句， 子峰。 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面色不变，你出来。李琴书略有些犹豫，迟疑了一下才起身。袁子峰提着手里的鸡汤解开盖子闻了闻，李琴书出来的时候他便一下怼上去，啊，给你呢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 李琴书接过保温桶看他一眼， 明天不上课 啊？啊，月休。李琴书看着他莫名有些尴尬，于是笑了笑， 谢谢。 你还没忙完啊？这都六点半了。袁子峰抬起手看了眼时间，李琴书办公室的同事都陆续下班了，经过他们俩身边时不约而同地看过来一眼，李琴书更觉得局促了，干脆扯了扯袁子峰的衣袖， 你跟我进来。 啊。袁子峰懒懒散散地环着李琴书的肩膀，一半的力量都靠在对方的身上。 琴书哥，这你弟弟啊？ 哦，算是吧，算是我的侄子。 你哪有那么老啊？ 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，袁子峰心里却不大舒服呀。他一点也不想听到李琴书称呼自己是他的后辈。不过他也不是没分寸的人，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说什么样的话，所以没像之前那样直接宣告主权。 你们下班吧，明天记得不要迟到哦。 秦叔哥你傻了，明天双休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给忘了，下周一记得不要迟到啊。 他推开门，袁子峰已经走了进来，顺势拉了李琴书一把，视线先是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才不动声色地坐下了。李琴书的办公室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类型，虽然不大但什么都有，布置得干净整洁，还挺有一种小清新的氛围。电脑前摆着一盆多肉，长势非常喜人。 还没忙完啊？ 没，校对呢。这一批必须在这个星期之内赶出来，不然我这位置就保不住了。 我帮你。 别了，你去沙发那边坐。 袁子峰不太爽的皱眉。 作业挺多的吧？你先去做作业，做完了如果还有空闲时间，再来帮我也不迟。 于是故事的最后就成了两人一个上班一个做作业，差距极其明显。李琴书忙起来的时候是关注不到旁边人的，满身心都投入到里面去。袁子峰却很悠闲，表面上看是在认真的写作业，笔甚至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的，但实际上注意力呢全都在李琴书的身上。看李琴书皱起眉来思索的样子，遇到问题时眼神里思索的样子，解决问题时轻松一口气的样子，哎呦，他几乎一整个晚上都没挪动自己的位置。袁子峰呢却已经把自己带过来的饭一半给解决了。晚上八点，李琴书终于动了动肩膀，吐出一口浊气，闭上了双眼。过来吃饭吗？李琴书一愣，这才反应过来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呢。他站起来问道， 饭都冷了吧？ 我看到你办公室里有微波炉，加热了一下。你不想吃我们就去外面吃。 不用了，你吃了吗？ 吃了。袁子峰拽了一把李琴书，将他拉过来坐下，催促道，啊，赶紧。李琴书好笑地看着他， 你急个什么劲儿？又不是把你给饿着了。 你饿得胃疼，可千万别让我照顾你啊。李琴书掰筷子的动作顿了一瞬，眼神里似乎涌动着什么，但很快又被他给压了下去。他没说话，只清了清嗓子，用筷子夹了一块蔬菜放到自己的嘴里。袁子峰是个心大的呀，也没想那么多，已经将话题扯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哎，那个李琴书啊，明天带我出去玩去吧。这几乎是用祈使句啊，没有半点请求的意思。 嗯， 就你上次说那温泉，我月休三天够了吧？ 够倒是够，只是…… 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袁子峰根本不给李琴书说但是的机会，飞快地说道，赶紧吃，吃完回去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就出发。 什么？ 李琴书被他的行动力给震住了。 今天晚上？ 对呀，今天晚上。尽管李琴书心里百般不乐意，但抱着这段时间袁子峰也算是学习辛苦的想法，还是决定尽可能的满足对方的要求。他吃完饭后差不多九点，两人回去打包了点东西，下楼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十点。袁子峰一直很兴奋，把高兴都摆在脸上，就差嘴里嘚吧嘚吧说个不停了。李琴书的心情也莫名其妙的好起来，将行李放进后备箱，袁子峰拍了拍手，我开车你睡会儿。 你什么时候学的开车啊？ 李琴书怀疑地看着他。袁子峰眉头一挑，从自己兜里掏出驾驶证，上面三个烫金大字格外的显眼。看见没有啊，哥十三四岁就会开车了，老司机，驾驶证也有了，你还不信我？ 自称什么哥啊，你是长辈还是我是长辈了？ 袁子峰拉开车门坐上去。哎，李琴说啊，我发现你这人特没意思。 嗯？ 李琴说系上安全带。想赶我走的时候说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也没有利于锦那层关系，就是陌生人。 现在却又蹬鼻子上脸，说你是我长辈。搁外面，你也就一比我大几岁的陌生人而已，怎么话都让你给说。 袁子峰这番话竟然让李琴书张了张嘴，一个反驳的字都吐不出来。顿了顿，李琴书才道： 逻辑鬼才。 袁子峰扯嘴角笑了笑，李琴书又给他一个暴击： 你这么能说，语文不该这点分。 走了。袁子峰没搭茬，一只脚踩下油门，轰的一声从小区驶出，汇入大街上的车流之中。这地儿距离泡温泉的地方并不是很远，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。李琴说在车上提前打了电话，订了住宿，要的本来是两个房间，却没想到生意爆满，居然只剩下一个房间。 李琴书有些犹豫， 那边袁子峰已经扯着嗓子开了口了：哎，一个就一个，帮我们留着。袁子峰挽起手指，轻轻敲了敲方向盘，意味深长地看向李琴书：都大老爷们儿，怕什么呀？因为忙了一整天，李琴书上车后不久就睡了。袁子峰一个人开了全程，等到李琴书睁开眼的时候，两人已经抵达目的地了。他看了眼时间，凌晨两点，不由得一惊。 开了这么久。 走吧。李琴书很快意识到不对，袁子峰开车的技术还可以，不可能开这么久。 他没主动叫醒自己，唯一的可能是早就到了，但因为看他还在睡，袁子峰就把车停在这儿一直没动。 李琴书皱眉叹了口气： 哎，怎么不喊我一声？ 袁子峰把行李箱搬下来，啪的一声关上后备箱，淡淡道：走了，啰嗦。 李琴书无奈之中又有些感动，莫名的情绪几乎将他吞没了，让他此刻不知该如何面对袁子峰才是最好的。 这孩子真是挺让人感动的，关键是这孩子每次做了什么也从不主动说，手里做的永远比嘴里说的多，让你自己发现，这才更令人心动。呸，是感动。 李琴书面色急变，最终将袁子峰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，迅速跟上了他的步伐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